好，又嚟到我哋嘅第四节啦。 系 咁啊，回应网友同埋解放军密节啦。 系啊， 咁啊先回应网友啦。第一个咧就我哋讲翻咧嗰个珠海嗰个啦。 系 咁啊，珠海航展咧就老实你要报就报啦。咁你唔报其实都冇得报噶啦，我估，因为其实 应该敷晒噶啦， 应该敷噶啦。如果入麻地系嘛，咁啊你可以去中旅社啦。 系啊， 又或者去嗰个咩唔记得咗，我噏过唔记得边间添。咁啊，嗰间最好唔好啦，因为搭车啊，咁大家都塞嘅啫， 塞晒虎门啦。 系啊，如果有人话成日问我可唔可以港珠澳大桥啦，你自己搏啦。我觉得 唔敢讲， 唔知啊，我都唔知啊，冇 敢讲 啦。 话就话下礼拜开，但系问题就话我惊佢啊，有咩风吹草动啊？ 系啦，同埋咧有网友话就话咧，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先知道，原来有个陆上机动团嘅。 系 咁啊，即系佢想报翻，就发觉哎呀冇啊，原来已经敷咗啦，佢其他途径咁样。 系 咁啊，问美丽华旅游咁。我唔知道，因为咧油麻地啊，其实系美丽华嘅， 系 咁，但系就你试下问下油麻地有冇分开卖咯，因为油麻地有得卖嘅， 系 咁就系啦，你睇下可唔可以独立佢放张俾你，或者你冇办法未试下网上卖卖俾你咯， 系 咁啊270蚊咯，人仔啫，港纸嚟嘅， 系 我记得就 计翻港纸， 系啦，计翻港纸270啊， 即系250蚊到咯， 好埋人仔， 系 啦，咁啊即系大家自己睇翻啦，咁啊如果咧你报咗团咧，同我哋同一个团的话咧，咁啊大家睇下挥手相迎下啦， 挥手区啊， 系嘛，咁可能喺Facebook 啦， 开翻个 group 啦，自己去沟通下啦，我哋 系啦，咁可能我哋将即系倾翻下嗰日嗰啲 run down 啲啊，都要 好啊， 好咁咧就回应下网友先，咁咧就首先咧有个网友超有创意嘅， 系可能一万亿计划， 系咪女士嚟嘅咧？仲要个样似吓， 系 咁咧，佢咧就话咩技术 F16 系咪啊？ 系 就应该咩价钱啊嘛？ 系 跟住咧讲开就因为咧头先 Alex 咪讲东大屿啊， 系 个人工岛啊， 一万亿啊， 一万亿啊嘛， 有咩港纸兑翻美金几多度啊？ 咦，我开头以为5000亿啫，原来一万亿啊！ 咁你埋单一万亿噶啦，大家估嘅都要， 我啲估系嘛？咁都啱嘅，一万亿，哇！香港有咁多储备噶， 系啊。 一万亿啊， 使晒噶啦，一炮过， 一炮过啊， 系啊， 都咁大风险， 咁每年储几百亿，我谂都要储翻十几廿年，先储翻万亿啊，香港政府要啊， 唔系佢系谂住做完个地皮再卖贵啲啊嘛，谂住， 咁谂住系咁嘅，嗰阵时你好似即系搬新机场嘅玫瑰园计划，你买旧机场嘅地都买翻。啊，几百亿可能系， 咁啊系，咁啊可能都进取嘅。嗱，咁讲翻啦，佢咪问一万亿佢买几多架 F16 系咪啊？ 系， 嗱，应该咁讲啦。嗱，首先一万亿咧，因为我唔好中意用呢个字嘅，其实即系一兆啦， 系 一个 trillion 啦。 系， 咁你咁谂啦。嗱，首先咧，如果买架 F16 啦，嗱 F16 咧最惨系咩咧？其实系冇一个定价嘅。 系， 其实啲价钱嘅嘢咧就好海鲜嘅。 系， 咁啊，我喺个 Facebook 度详细讲咗啦。咁所以咧就你话 suppose 咧，如果香港买第一，嗱，首先你买唔买到啦？即系美国佬会唔会卖俾你先？ 系啊， 系咪？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啦。我当啦，唔知点解你黑市都有个位俾你卖到嘅，唔知点解。好啦，咁我哋唔好谂啦。咁买一架几多钱系咪？嗱，你预啦，如果 F16 嗱，如果我买 AB 俾你，就一定平嘅。 AB 冇啦， 唔系我知道，我当你有啦。 即 系 AB 啊，可能喺啲咩亚利桑那州啲沙漠嗰度啊，拖布俾你咯， 系啦，拖布俾你 AB 啊嘛， 啊， 可能都把机都打咗好多AB 都，唉，真系好啦 ，AB 就大概卖3000万美金俾你啦，旧旧你都要 二手货啊， 二手 价， 超二手啊， 二手， 跟住咧 CD 我估咧都要4000几5000嘅，如果依家个价就。好啦，咁另外 都系二手价。 其实 F16 做得最多，依家都唔系做 CD 嘅，做得最多系 EF 啊。 EF，、okay、 因为咧 EF 系攻击俾呢个嘅中东大户， 即系 Block 60、Block 70嗰啲啊。 系啦，咁呢啲咧都系 Block 60咧，啲全部都系俾啲大户啊。 大户啊。 咁所以咧 Block 60咧，你预咧就大概系7000万美金咯，挨住8000噶啦。好啦 ，F16V 啊嘛。 系 F16V 你咪都系预6000都冇得走噶啦，6000万美金到啦。咁仲有一万亿可唔可以就咁除噶？唔得噶嘛！我哋要咩啊？买后勤， 系 买零件，买训练， 系 好啦。咁我哋当1:1咧， 系 嗱，我哋当打个折，五千万俾你买到， 系 然之后就5000万后勤， 系 咁即系如果你咁计，即系话要帮做一架机就1亿， 系 我哋有10000亿， 系 咪？咁即系大家就计买几多架啦， 系 总之我单机我俾咗你自己计啦。咁但系又系嗰句啦。咁你唔係淨係买呢啲嘢㗎嘛，你仲要养人呢， 係呀、啊。 你养人之后要养基地呢，係呀、 啊。 係咪我哋起晒嗰啲基库啦， 係。 跟住训练又要钱啦，咁咁美国问你勒索你攞返啲保护费啦，係咪嗰啲嘢啦。 我啲襟计囉。 係啦、啊、如果你咁样计计下呢，其实嗱我咁讲啦，你如果全部买 F16 就更多啦。咁、啊、但你要做晒啲配套性，同埋你会唔会淨係买 F16 啊，你梗唔会啦。喂，如果买得 F16 啊，你觉得可唔可以买返少少 F35 可能门口啊， 起码都买运输机啦，唔系点样运啲人俾你啊，大佬。 咩都要买啲啦，直升机要买啲啦。 咁同埋你唔係淨空軍㗎嘛、 啊、 你又多返少少海軍啦， 係 咪，咁所以呢其實一萬億呢其實你唔好以為好細呀， 都冇咁細， 好快冇咗㗎咋，係呀，其實你見到美國呀，佢今年七千億㗎嘛，咁你七千億其實你加多幾多嘢都唔好多嘢。 其實七千億美金啊，我哋一萬億港紙啊。 係啊，港紙咋仲要。 所以七千八啦。 係啊，所以其實好少㗎咋。係 啊。 所以唔多㗎，唔係偷玩。 即係就得千零億港美金。 二千億到囉係咪， 二千億 都冇喎。二千億美金都冇。 千零億美金。 即係啱啱好今年呢人哋個標加咗個夠錢囉。 係啊。 就加千億囉。係啊。就俾我哋香港做軍費係咪。 係啊。 不過當然啦，呢個就政治唔正確嘅。咁講，不過我哋當換美咁樣玩下咁樣 OK 嘅係咪。好啦，咁另外呢就做有冇啲網友問問題啊？ 暫時啊，未有。 暫時未有係嘛？係啦，咁啊，搭住呢度先啦。好，哇，咁我哋又開始啊，講到解放軍環節啊嘛。 好。 好啦，首先第一個咧就要講 B-52H 咧又進入南海吧。 係。 係啊，咁今次進入南海啦，咁當然咧就兜住個菲律賓咁附近嚟飛嘅。 係。 咁同埋今次咧有空中加油咯玩。 系， 咁咧就有啲空中加油机都系 KC-130、135嗰啲噶啦，咁咧就飞嚟空中加油做一个演习啦，咁讲，咁咧就喺南海咧，其实做一个咩咧，就系、是、南海嚟紧咧咪要做一个演习啊， 系， 跟住咧啲人话台海都要做啊嘛， 系， 我就觉得台海都应该唔会出航母舰嘅，你始终你走埋去冇着数啊嘛，系咪？咁我都系嗰句啦，应该台海出少少嚟东。台湾东面啦、 啊， 做好啲咯。咁南海做都 OK 嘅，因为南海真系空荡荡啊嘛。你要老实啦，你嗰啲岛礁佢自己飞埋炸埋你走都仲得，系咪先？咁所以咧就调翻转，大陆就紧张啦。 炸我你放弃岛礁啊？ 唔系，应该咁讲，大陆嘅醒嘅，通常啲跪地起猪乸咧就点咧？我将啲导弹又收埋翻，咁就同你讲嗱，我 系 善意嘅，我系冇攻击武器噶，你唔好搞我，你冇藉口搞我噶，你唔好话我啲导弹追住你哋射。于是你就先下手为强，于是咧大陆会搬走晒啲飞弹噶啦。咁所以咧嚟紧嘅话咧，大家听住我讲啦。佢如果唔炸岛礁，原因就是因为佢将啲飞弹咧移走晒，咁就冇攻击性目标，你冇理由炸佢。咁、 哦、 呢个 B-52 咧条路线飞埋都讲俾你听噶啦，根本南海岛礁啊，全部喺条线上面嘅。咁所以咧就如果飞过嘅时候咧，就有啲危嘅。 即系 I 线走到死啊！你都 其实佢附近都有黄岩岛嘅，经 系啊， 系啊，个位都 全部射程范围啊， 全部射程范围噶。即系嚟紧仲有晒啲隐形嘅飞弹啦，系咪？ 系， 所以超级劲啊！ 死都唔知咩事。 依家仲要玩埋空中加油，不停训练。 咦，无啦啦你个岛着火嘅咩事咧？ 佢依家空中加油预咗咧，可以直袭中国本土添啊！即系其实佢令到佢嘅攻击范围 系 非常之阔落噶。咁所以咧就你话大陆惊唔惊咧？大陆要严阵准备啦。 唔系，佢话佢自己唔惊嘅，佢话。 哦，咁话大家就唔好信啊嘛。 系， 即系佢讲嘅嘢你就唔好信。 系， 佢唔讲嗰啲咧你就研究嘅。 即系睇佢做乜，唔好睇佢讲乜啦。 系啦系啦系啦，唔系佢唔系调转，睇佢讲乜之后咧，你就调翻转去演绎翻件事，就反而好啲嘅。 系。 好啦，另外咧呢单反而就我想讲多少少嘅，就真系讲红旗啦。咁大家知啦，红旗咧就系、是、中国咧，就除咗车之外啦，系嘛，领导人即系坐啲车嘛，红旗啦，国产啦，红旗飞弹都系出名嘅。咁红旗飞弹出名就做咩咧？就出名就佢中意揼人啊，系咪？咁即系主要都系揼俄罗斯嘅，系咪？嗱，即系我咁睇啦吓，我觉得系应该系揼嘅。 一个好靓嘅名叫逆向工程学， 系啦，逆向工程学啦，同埋就向呢个嘅俄罗斯系我哋嘅老师，咁我哋就要即系请教人哋啦，系咪？好啦，咁咧就大家 suppose 知嘅就系、是、咧，其实咧而家咧佢嚟紧咧就会嗱红旗有好多啦，有红旗一、红旗二、红旗六、红旗九啊，诶，红旗十六啊，咁样即系好多噶，其实咁啊，有啲咧就系中，有啲就低空啦、中空啦、高空啦，乜都有嘅。 系 咁，当然啦，你话诶，佢哋有冇一个系统劲到咧？好似 S-300、S-400咁样咧，就低中空啦，即系低中高都齐。 系 就好似冇，佢哋就 separate 嘅，分开嘅， 系 分开玩嘅。咁啊，睇唔同需要咁啊，摆唔同位咯。 即系未抄到啊？ 唔系啊，你 integrate 咁多嘢唔系容易噶，真系。 咁、 okay. 你啲电子嘢翻上下啦。 系， 嗱咁啊，讲翻啦，就佢哋话咧，9月22号就喺渤海湾，咁即系北啲地方啦吓，就做一个实兵实弹嘅防空作战演习。咁咧，佢哋就话咧个导演嗱，佢哋有导演嘅，咁啊导演部嗰边就话咧，就是、一个未知嘅情况啦，同埋一个电磁环境比较复杂嘅情况之下咧，就要对敌机咧进行咧唔同嘅方向同埋多批次嘅攻击。咁咧就。叫做啦，唔知大陆好多呢啲嘢嘅，就话组织一张天网，即系点啊？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啊！ 系啦，即系佢哋系好疏嘅，唔知啦。咁咧个情况就话，佢哋出动呢个嘅红旗22，咁咧就三个波次就击退咗六架敌机，咁啊但系唔知啲敌机其实指 F-15、F-16、F-18、F-30、F-22边只咧？ 系 冇讲，所以唔知。 系 另外个情况就系咩咧？佢主要啊，呢个机咧，呢个红旗22啊。 其实主要啊，即系呢个比较新少少。 我目标要1020咯，我得千二十 射1020啊，咁啊大镬咯，真系。咁呢个射程咧就120公里， 所以整部 QF 20出嚟啊， 咁大镬咁快 ，QJ 20啊 ，QJ 20啊 ，QJ 20出嚟啊 ，QJ 20。 嗱，讲翻嗱，咁啊红旗22咧，佢啲本身咧就半主动嘅，雷达导引嘅，咁咧就射程咧就120公里。 咦，咁好易俾人干扰咯？ 可以俾人干扰啊！咁啊，真系唔知大陆抗干扰功力去到边啊？呢个其实又冇人知嘅，系咪？佢噏完你又唔知系咪真噶嘛？好啦，咁啊射程就75公里以内目标系啦，咁就本身咧就算系低成本制作嘅，咁啊 suppose 就会同红旗二一齐玩嘅。大家知道红旗二咧就已经服役咗好鬼多年噶啦， 系 好鬼多年噶啦。基本上咧就你以前你见咧，佢首先系红旗一嘅，咁红旗一就一定系抄苏联噶，唔使讲噶啦。 系 咁红旗一咧喺红旗一之上再发展咧就红旗二， 系 就再高空啲， 系 再准确啲咁样咯，就靓嘢咁咧就基本上咧服役到中国咧好多年啦，我谂都有30年啦。咁啊中国嘅中高空咧都系靠佢嘅，佢系射得几高嘅，老实系射得几高下嘅。咁当然但系啲嘢就开始旧啦，咁所以就要换咯。咁所以一换咧就换咩呢，就 S300 啦。 系 入咗 S300 之后就复制佢就出咗红旗9啦。 系 咁所以咧就红旗9红旗6啊，同埋红旗16嗰啲都佢哋都会用嘅。咁大家知咧，其实俄罗斯嗰啲防飞弹都唔差嘅，系啦、那个情况咯。咁啊仿制嗱一廿日仿制 S75。 系。 咩75咧就已经俾红旗二开始玩啦，红旗12啊，一路咁样复制噶，俾人哋咁样咯。咁大陆咧最兴嘅系咩咧？佢复制人啲嘢就出口咯。咁去咗边咧？缅甸咯，泰国咯，土库曼嗱，土库曼就系以前啲加盟国系嘛，即系前苏联加盟国嘅嘛，全部都有呢啲咁嘅嘢咯。 系都系用嗰啲俄式嘢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鬼搞笑嘅。咁咧今次用红旗22有咩咁紧要咧？其实因为佢成本平啊，佢咧平嗰啲要高低搭配啊。所以咧，理论上咧，佢咧就可以同红旗九啦。红旗九系贵嘢嚟嘅，因为红旗九即系 S300 系 红旗九贵嘢嚟嘅，咁所以唔可以成日用噶。咁咧就用啲接 cheap 啲嘢啦，红旗22就 cheap 啲咯。 系 咁佢搭住咯。咁你话同埋咧，佢嘅性能又好过红旗二嘅。咁所以嚟紧红旗二可以退役噶啦，有22就可以唔使要二，好记嘅。 系 22就取代二。 哦， 所以系几好玩嘅。 因为22减二咪即系20咯。上次都会讲20啊， 20时代，我哋有网友教我哋咩叫20时代啦，所以呢个系几搞笑嘅。好啦，另外我哋要讲轰六啊， 系 轰六啊，咁大家知咧，轰六有样嘢咧叫做轰六 K 啦， 系。 跟住我哋上个礼拜系咪讲咧呢个嘅轰20啊？ 系。 咁啊，有人话话轰20咧嚟紧咧会有样睇咯，好快，话好快就收飞 啊， 系啊，系冇快收飞啊。 咁珠我哋珠海航展有得睇。 哦，珠海航展有一次有个外国朋友问我珠海英文叫咩，我话哦珠海， 珠海 系啦。咁我啲香港朋友就好开心啦，笑。 嗱啲讲识广东话嘅网友就大家谂谂啦。 系啊，呢啲网咩啦，好讲。嗱咁讲翻咧就轰六 J 啊， 系。 系啦，轰六 J 咁咧就轰六即系点讲咧？嗱，轰六 J 我未冇记错咧，佢就有啲油管咧，即系可以空中加油嘛。之前讲系咪啊？ 系 咁啊，令到佢飞得远啲咁样情况啦。咁咧就嚟紧咧有四架轰六 J 咧，听讲咧就飞得啦。 系 咁咧就听讲近排咧摆边咧摆广西， 即系都系啲轰六 K upgrade 上去啦。 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新做， 其实都系 parallel 嘅，应该平衡嘅。不过轰六 J 咧就可以空中加油， 哦、 就好似话好啲咁样咯，咁样。咁咧就讲翻咧轰六 J 啊，讲翻啲旧嘢咧，而家就摆广西。咁通常咧，你点解摆广西嘅咧？第一咧就近南海啦，第二个咧就广西咧个位入少少咧。如果你摆咧啲机场喺云南广西，个好处就系、是、美国未成日派 EB3 过嚟及你嘅， 系 难及啲嘅。 啊 ，OK， 即系佢个数扫唔到个位， 及啲嘅， 所以系安全啲噶。其实 系 啊，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就你摆广西咧就印度都扫你唔到啦， 就系、是、搵卫星睇晒都系。 哦，衛星睇還睇，收集到啲電池數據，咁、 okay. 啲電池數據有用嘅。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佢依家轟六 J 啊，得唔得？咁咧就依家咧會配備咗新嘅水面搜索雷達。你知呢個就攞嚟打攻擊艦艇噶啦， 係 光電瞄準吊艙又係攞嚟瞄艦艇噶啦， 係 跟住咧就鷹擊12，我哋介紹過噶啦。之前咧有網友 J 到咧，台灣網友同國內網友 J 到爆嗰部，係就鷹擊12就對紅風3啊嘛， 係 咁啊，好好 J 嘅，我知道呢個位就咁啊，超音速反艦啊！ 咁呢嚿嘢咧就四倍音速啊嘛， 哇！ 同埋佢个吨位咧系唔差嘅，即系撞埋炒埋佢咧就都可以将架几千吨嘅舰咧理论上吓一击就搞掂啦，系啦。咁但系你对住美国嗰啲神盾级八千吨、九千吨就问啲，起码都三两支啦，起码都要嘅。好啦，咁咧听讲呢个军六 J 吓，而家咧南海咧就巡弋啦。咁咧其实咧，如果你咁样摆得嘅话咧，其实啲人就谂系咪佢依家系谂住威胁美国嘅航空母舰？ 系， 但系我哋成日都嗰句啦，你要威胁航母舰咧，你连鹰眼个关你都过唔到嘅，所以其实就问问地，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姿态。 系， 咁咧当然啦，光六 J 咧主要咧就首先就佢载嗰啲反舰导弹咧数量咧就同光六 G 比咧就进步咗啦， 系， 系咪？咁同埋可以空中加油啦，成日都嗰句系嘛。 系， 佢依家个范围咧大概飞到几多咧？三千八公里，三千八公里你话好远又唔算好远，咁但系咧就都够飞去。近近地关到， 因为佢嗰阵时佢嘅祖宗图十六都系战术轰炸机啫。 系啊，战术轰炸机。 佢系中，即系而家解放军就想 upgrade 到做战略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就真系难啲。不过咧，佢因为咧可以配咩咧？可以配长剑十，长剑十就可以射千五嘅。咁咧，如果配鹰击十二咧，反舰嘅话咧，超音速啦嘛，四倍音速咧，其实三倍到啦，佢话四倍咯。咁咧就可以射四百公里。但我都嗰句啦，你四百公里你入唔到去噶，你鹰眼咧六百公里及到你噶啦， 睇到你， 你入唔到去噶，咁所以系有啲麻烦嘅。咁你即管睇下咯，鹰击十二你试下可唔可以鹰十八嗰啲摆喺咩咧？嚟紧摆零五咪仲好，系咪？即其中一个情况啦。咁所以就即呢个大家就即管去了解一下啦，系嘛？好，咁就今集金武宪嚟到呢度先啦，下集再同大家军事导航啊。 好， 拜拜。